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贈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呢，我们没有非要拿出来一个排行榜，因为我觉得广东车展还有一些很多重磅的车型没跟大家讲完。 嗯， 所以最近大家，我们就在周六的时候也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车型再拿出来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捋着捋着呀，都觉得这个车是越来越多。原先我们觉得这届车展没什么可看的， 后来 就是那么几款，寥寥几款。 你发现看着看着就越来越多。 看着看着就想把什么车，哎，觉得好玩的跟大家 说说的， 练的练的，说的说的。 这台车关注度很高啊， 是 微信平台上刷屏了，说你们发两张那个沃尔沃 XC60 的照片呗。 嗯嗯， 肯定可好看了是吗？我们对，可好看了，但是我们没拍着，对不起各位。嗯，回头您可以上官网上或者是其他媒体那儿看看去，我们给您要点图来啊。说说这台车吧，二位老师。 这车我觉得其实外观我很喜欢 啊， 外观， 因为我觉得它的外观已经继承了现在沃尔沃家族的这种比较刚毅、比较硬的这种风格。然后你像那个比较点睛之笔的雷神之锤、维京之斧，这个 好 大灯和尾灯是吧？ 全都是北欧的这个设计元素。 对，然后整车的质感也是非常到位的， 而且车大， 对，大了。然后呢，再一个呢，最关注的一点就是它马上就会国产了。 嗯， 国产之后呢，关于它的一个预售价，在车展的时候也发布了。 对， 现在是给出的预售价格是38-61.8万。 嗯嗯， 但是这个价格，说实话，拿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80%以上的人吧，可能 都觉得稍微有点高， 对对，稍微有点贵。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会有点小玄机，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厂家在做预售价的时候，人家说白了就是逗你玩呢。就是做预售价只是给大家一个较高的一个心理预期，然后在真正在公布的时候，没准比38万这个预售价格再低一个那么2-3万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吧，它因为它有三个版本 T4、T5 和 T8、 对， 但都是 2.0T。 对，你一看到 T8 这61万吧，你就本能的就觉得心里边，哎，它怎么这么贵啊。但其实 T8 最高那个版本是 2.0T， 它还要加个电动机的版本。 对对对，就是混合动力了。 对，所以那个是更高端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更关注的应该是起步 主卖的应该是 起售的。对， 嗯， 所以因为说到说过一段时间就会上市了嘛，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价钱。然后我比较关注这车是其实配置也挺高的，什么12多英寸的仪表盘， 哎， 抬头显示 LED 大灯， 对， 关键是那个 BMW 那叫什么宝华尾箭， 宝华尾箭， 宝华尾箭的音响，还有它这里边那个空气质量系统，再加上顶配车型或者高配车型这个 City Safety 这套系统是我比较喜欢的东西。 嗯 啊，当然啊，我们也在车展的时候非常有幸采访到了沃尔沃厂家的领导啊。关于沃尔沃的 XC60， 我觉得听他介绍应该更实际和踏实一点，我们来一起听听吧。另外关于沃尔沃的未来的发展动向呢，他也跟我们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我们听一下我们车展时候的采访录音。被采访嘉宾，沃尔沃汽车大中国区总经理陈立哲先生。首先，陈立哲先生为我们介绍了全新沃尔沃 XC60。 XC60 是这一次车展来讲对沃尔沃而言是一个最重磅的一个产品。那历经将近快十个年头的目前各位看到的 XC60 终于在今天揭幕，给大家看到它第二代的一个全新产品了。那这个产品来讲，不论从外观的设计或者是内饰的质感，甚至在发动机上面的一个提升来讲，还有在音响啦或者是各个层面，其实都做了一个完全令人没办法预估的一个转型。希望各位听众有机会来沃尔沃的展台来参观一下这个全新的 XC60。 随后我们询问了什么时候将会见到全新的沃尔沃 XC60。 我们预计大概在12月中旬来讲，经销商端在车辆的到港应该是会完毕集结，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大概在12月中的话，那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我们预计在12月20号正式在成都上市，所以说这个东西来讲，应该是非常紧凑，但是非常有意思。 沃尔沃在完成今年销量的同时，经销商服务也进行了全新的规划。 这一两年来，沃尔沃非常专心致力于在服务水平上面的提升。那首先来讲，我们把经销商当成伙伴一样，我希望能够跟他们共存共荣。所以今年在整个大势来讲，沃尔沃其实在销量的增长的确也有一部分的超乎我们的预期。那大概从今年1到10月，我们大概有30个百分点的一个成长，那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消息。对于经销商而言，对我们而言，我们都有长足的信心，因为今年 S90 总算是不负众望。虽然这个细分市场对沃尔沃来讲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已经完全达到目标，以每一个月3000台的水平在前进。那这一个定心丸一旦吃下来之后，我们所有的经销伙伴都跟我们一样有信心，要把服务紧接着跟上，更多的服务流程，比如说已经发表的价格透明化，把更多的零辅件能够透过网络的销售到偏远的地方，甚至有资深的车主的更多的折扣，也都陆陆续续在推进进行中。还举办了相当多的一些试乘试驾，包括我们高阶的 Polestar 跑车的试乘试驾活动也都在里面。我相信我们在服务水平的提升，在这一两年会有相当大的成效。我希望所有沃尔沃的老朋友、新朋友都能有机会来体验沃尔沃在整个不管产品线跟服务端的彻底改变。 对于未来，陈立哲先生介绍了沃尔沃将要带来的车型。 下一辆接着 XC60 现在目前让大家所亮眼的一个设计风格来讲，将是会在明年中下旬左右的 XC40， 它是一个更紧凑型的一个小型 SUV。2018年基本上我自个儿认定是沃尔沃的一个产品大年，基本上我们有两台最重磅的 SUV 即将与所有的听众观众见面。包括现在今天揭幕的 XC60 还有明年的 XC40， 他们都承继了沃尔沃最新的设计语言，又不缺乏沃尔沃传统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元素在里头，很完整的转化的这两个完全不同两端的一个设计并行而出一个全新又让大家能够耳目一新的车辆。 除了车型，沃尔沃在品牌建设上也有进一步的规划。陈立哲先生说道， 彭于晏是我们第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希望透过彭于晏来让所有的新的沃尔沃朋友来讲对沃尔沃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在过去以往，也许沃尔沃被认定为是比较保守不是那么年轻化的车款，但的确因为跟彭于晏先生的合作，沃尔沃今天在这个所谓 S90 的细分市场得到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也得到很多消费者的认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会持续的做下去，因为市场的反应相当正面。那现在来讲，我们还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方式都在洽商，可能现在这个时间不便对大家完全透露，但我相信沃尔沃不会让各位听众所失望的。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 出手，行情迹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常感谢沃尔沃的陈立哲先生为我们的介绍啊。反正您要是喜欢沃尔沃品牌，刚才他说那一段应该是对你还挺受关注的。 我觉得咱们节目在播出的时候，现在应该各个厂家各个城市的 4S 店展厅应该是有车了， 对， 应该是有车了。 对，然后明年还有一台更重磅的 XC40， 更小一些， 见面 一些，那个会更便宜。 对，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另外一台车吧，我觉得关注度蛮高的，就是也是管咱们要照片的，为什么好看啊？ 嗯， 那个 DS7 Crossback。现在人家叫 DS7 也可以是吧？ 对，叫 DS7 也 OK，因为它是目前 DS 家族就是在国内啊，或者说在国际上，它是 DS 家族当中的旗舰车款。 刚刚说到那个沃尔沃的头灯尾灯都好看，这 DS7 的头灯尾灯那就可以说是得加个更字儿， 也反正是 转着就出来了。 对，确实是。确实是比较纷繁复杂，看着 我刻意去看了一下那尾灯，因为你说好看嘛，以前我就光注意它那头灯了， 它那个尾灯很立体， 就是一看到那，哎呀，离它远点儿，就这种感觉， 对，就基本上 撞坏了修不起， 很漂亮，就是让你那它给你透露出那一丝妩媚和 有的车灯嘛是点亮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哎好看点睛，但是有的车灯它不亮的时候 亮也好， 对，它就像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现在 DS 包括有很多 DS 这个同款车啊，就是它有点像那个水晶灯的那种感觉， 是 这样，就像咱们那种很大的一个大堂里边挂着一个特别巨大个的一个水晶吊灯，头灯尾灯都是这样，所以。好看归好看，但是这个大家如果将来真拥有 DS7 的话，这个在倒车的时候啊尤为小心，倒车的时候一定要尤为小心。 配置够高，这你放心，什么倒车影像什么的，包括安全系统，这是 DS7 今年所主打的一套。 所以说就是设计法国人或者说法国设计师还是有独到的一面。 对，哎，你们说啊，就是那个内饰你们看了吗？ 看到了。 就它其实它有一它那个表，咱们可能看实车的时候已经都展开了。 嗯哼， 就它其实最漂亮的是你启动车辆的一瞬间，它在仪表盘就是中控台上方有块表，可以翻起来。 哦， 它是翻起的。 它那个哦， 就是没有着车的时候它是藏起来的。 对， 哦， 这个是有点像什么捷豹路虎的那个换挡旋钮那种感觉似的， 哎，起来了。而且我尤为关注了一下 DS7 的内饰的做工，我觉得这一回它把里边的一些皮质的包裹，包括他们所宣称的那种珍珠式缝线的这些感觉，做的特别精致和漂亮。这也是我觉得 DS7 的精髓，就是 DS 品牌精髓的。 对，它做的会很细，会很细致。 这个车跟刚才介绍的 XC60 我觉得有一个很相似的嘛，就是他们俩都是国产的，而且都是在家族里面都是啊，不 XC60 不是旗舰， 这是旗舰， 这个是旗舰，但是你看他们的做工里面的用料包括配置都会非常的到位，几乎什么都有了，尤其刚才红城这个特别在意的里面的内饰还有它的一些配置，这个可以说我觉得在这个级别里面 没谁了 啊，真的是快没谁了，这想到的都能有，而且还是非常亮眼。你看它这个 DS7 这个内饰的配色，好像只有一些 它分为四种，到时候 高端豪华车上才会用到这种配色。 它会到时候分为四种，然后叫的名字也特别洋气。等上市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用法国的一些区的名字来设定的。另外，我也比较关注这台车，可能未来会匹配那个八速的自动变速箱。 嗯， 啊，这个特别漂亮啊。当然，这个发动机我们就。还是 DS 那套 1.6T 的，到时候咱们再关注吧啊。 所以说国外的一些设计师，尤其是法国的一些设计师，刚才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他们对于细节上的处理是特别特别的在意的。DS 如此，其实有很多品牌它现在都是这样，都是不是抠那种大的整体方向，是抠很细节的方向。你拿咱们的自主品牌来说，现在比较抠细节的哈佛是一个，然后那个咱们说长城的另外那个品牌魏，其实这两个品牌在一块儿全都是很抠细节的品牌。 哎，你提到说哈佛，咱们那个品牌当时是你有去展台？ 对，采访了当时叫哈佛的设计总监， 哈蒙先生吧？ 哈蒙先生是。 哦，那我们来听一听哈蒙先生怎么聊关于哈佛的设计的，我们也有一段采访录音。 被采访嘉宾，哈佛品牌造型设计总监哈蒙先生。 哈蒙先生首先为我们介绍了哈弗展台的布置和车型的亮点。 只是展台的话，哈弗那个哈弗展台主要是占地面积大约2000平方米，参展的车有19台，其中哈弗南标9台，哈弗红标10台。此次那个发布的新车主要有3台。此次三台发布的新车主要是，全新哈弗 H6 1.5 GDIT， 哈弗 H4， 还有一个是哈弗 H6 Coupe。他认为此次参展的这些车最漂亮的是 H4。他觉得因为这台车的话，首先非常年轻，因此它能吸引一些年轻的那个用户，或者是年轻的那些客户群体。 在哈弗 H4 的设计方面，哈蒙先生做了一些介绍。 The shape of the car is very dynamic. 他觉得呢，就是像这款车的话，因为它非常具有动感，然后呢，它与一些其他的车不一样，它非常具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这就像你所接触的一些年轻的客户群体一样，因为他们都比较喜欢彰显自己的个性，所以呢，他就比较喜欢这种非常有特色的东西。但是除了这些动感元素之外呢，比如说在功能性这方面的话，他们也是非常注重的。因此呢，在这个H4 的这一款车，它的那个功能性，这个也是扮演的也是很重要的元素。在那个驾驶方面的话，因为你想就是这种非常动感十足的车的话，那它必须要一个非常灵活的那种，是吧？在行驶在路上，所以的话，它这个方面的话就不属于以前的那种非常古板的，因此它非常具有灵活性。 哈蒙先生也介绍了哈弗未来车型的设计走向。 他所说的就是这个 H4 内饰的设计工作呢，还是就是基于这个哈弗的它的一个灵魂，就是它的灵魂的东西是不会变的。而他所说的这个 H4 的灵魂东西呢，就主要是这个 DNA， 它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吧。一个就是它的那个简洁性，第二个是功能性，第三个就是它的动感。的话，哈弗的那个内饰的设计灵魂是不会改变的。它的灵魂主要是基于3个方面，之前他也说过了，就是它的简洁性、它的那个动感十足，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功能性。在未来的话，哈弗也将继续秉承这样的一个风格继续延续下去。但是至于过多的细节的话，那还是希望你敬请期待吧。哈弗以后那个内饰设计方面，它不仅仅会延续以前的那个设计方面的风格，不仅仅是说它的群众那个销售群体会瞄准国内市场，也会放眼全球，就是说也会结合一些全球其他方面的那个东西。哈弗在以后的那个设计方面，比如说尤其是功能性方面吧，它也会增加一些新的那些功能之类的东西。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 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欢迎回来啊！感谢哈蒙先生啊！当时是配了个翻译是吗？ 那不配翻译，我只能听懂30%。 你叫我圆圆去啊！当时 他不是 他忙， 他在哪儿啊？他在哪儿呢？ 啊，对，全场飞是吗？ 对吧？ 没办法啊，然后我们来， 那也没见瘦， 我们吃巧克力去了。我们来关注另外几台车。我觉得这届车展有一台车的那个名字叫特别洋气啊。Stinger， 斯丁格 ，Stinger，我特别喜欢这个英文名字，听起来特别洋气。其实它是一台起亚定位在什么级别的一台车？ 轿跑吧， 轿跑 GT 吧， 应该叫，其实怎么说呢，应该 不叫轿跑， 我觉得像是也可以这么说，更像是，尤其从侧面看，第一眼看成了那个 K5 的豪华版。 对， 反正是一台轿跑车型， 对对对， 然后一共就推出了2款，售价区间27.98万到31.98万，然后 原先 2.0T 的发动机， 对，像原先包括到现在，起亚一直是这个外观设计和那个内置设计，咱们今天可能说设计说的比较多，就是它会比较出色， 是的， 比较出彩儿。最早就是彼得希尔先生刚到起亚推出 K5 的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在那个年代，起亚的这个设计感是 尤为出众， 对，特别。 漂亮的。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斯丁格，你看展台上，尤其是它那个 Y 字形的花瓣的那个龙骨，其实就特别的好看。 是的， 就尤其配那个，它这应该是青花色的那个车， 有点 颜色是吧？它不是那种纯白的那种 色，不是， 所以很漂亮。这款车型很漂亮，让人感觉， 而且它确实有这个所谓叫 GT 车型的感觉，因为它有个大溜背， 对， 我感觉还挺宽挺高的。坐在里边应该其实要比 K5 的空间 应该是至少是前排的横向空间会更好，对吧？ 对。 而这款车型虽然大家会觉得好30万、这个起亚好像是不是有点贵，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失为一个个性的选择。 但人配置也高啊，对不对？像什么预碰撞预警是吧？自动制动， 基本 上监控， 什么配置基本上都有。 反正你买这两台车，我觉得就你买那个便宜那个版本，应该也不差什么。 然后 应该是属于能做到，感觉像起亚的， 至少是人无我有，至少 是 人无我有。 起码是起亚偏高端的这一种车型。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悦达起亚展台上还有一个 NP， 哦， 这个是一个类似于，咱们怎么说呢？小型或者紧凑型 SUV， 哎，对， 这个在稍后会跟大家正式见面。 对， 我们现在看的话， 就亮个相。 对，我觉得它整个的前脸有点像原来的霸锐，就是比较方正， 尤其是那个中网那块， 对， 有点像。 哦，那它这个 SUV 定位在大概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我认为可能像现在的新一代的 X 三五，可能比这个全新的途胜可能要稍微低一些，因为它毕竟它上面还有一个 KS 五嘛。 这车是专门为中国市场来量身打造的，也就是说，起亚其实也是看中中国市场的。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一个更多的选择， 明白了。但也就是亮了个相，我们也是期待它早日能够把价钱出来吧，这样我们更好能够看到它的定位。 对， 好了，那起亚就说到这。其实我觉得咱们那个有一个国产品牌啊，一直都很实在，每届车展都会出现，然后都会带来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实际的车型给大家带来，而且它整体造型我得说一次比一次之前要做得更漂亮了。你们有关注吧？华泰的， 反正原先的华泰跟现代实际上是有那种 渊源， 有很多渊源的，而且它出的那个很多的车型，确实是以现代的这个车型为基础蓝本来进行重新的设计的。前一段时间，咱们也不能说前一段时间，前两年的这个设计，说实话，我认为华泰有点偷懒。对吧？就抱着那个所谓的圣达菲就不放了。 对， 然后现在呢，这个新的这个圣达菲它已经后边坠了一个叫七，圣达菲七。前脸啊，包括整体的感觉，确实跟原来的这个老款的现代圣达菲没有太多的这个相似的影子了。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一个进步。咱们老说好像华泰现在卖的不好，怎么怎么样，其实它也在对于自己来讲的话，也是一点一点的进步。 对， 对吧？ 我们能看到这一份进步吧。先把这个华泰七的这个车型的价钱跟大家说一下啊。华泰的圣达菲七 2.0 的车型上市，一共四款啊，售价是6.98万到8.28万元， 很便宜。 另外呢，还有一款 1.5T 的车型， 明年3、4月份，三四月份上市。 对，所以我们大概可能会在北京车展的时候再见到它。 对， 每次车展我都说华泰都会带来一些车型给我们嘛。所以这台车我觉得应该是你想这个价钱还是蛮实在的。 那当然了，不到10万块钱。 对啊， 买这么大个一个车。 对，所以说配置整体还是挺高的，然后关键也还是挺好看的。哎，另外还有一个圣达菲五，你们看了吗？ 对， 圣达菲五那个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车， 那个，是一个全新的，就是说比圣达菲七要小一点。然后它是属于紧凑级的。这车跟圣达菲七已经就是从前脸看已经不太相像了，就刚刚像洪城说的，每次都有新车。那么圣达菲五跟圣达菲七，我个人看来没找到什么特别多就是特别相似的地方。就是其实这也挺好的，我觉得 这台车等于说是在广州车展亮相，明年的时候上市。 对 啊，预计说要搭载 1.5T 的一台发动机。 这 1.5T 发动机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也可以看出来走这个主流嘛，要么 1.3T 要么 1.5T。 综合来看，华泰的车型还是比较实在，然后也比较离咱们老百姓比较近。你要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说了好多车型啊，您感兴趣哪款，有什么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即可，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愿全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